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异域风情的斯拉夫舞曲，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那今天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呢，其实都有着异域风情，比如现在听到的斯拉夫舞曲，还有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匈牙利舞曲。那在上半时段听到的斯拉夫舞曲呢，是多夏克用自己一生的创作，他始终都是把民族性放在了首位的，无论是在他的歌剧当中、交响乐，甚至在室内乐当中，他都是努力的将民族性啊，还有抒情性，还有欧洲古典音乐的传统紧密的结合，而让我们听到这种很完美的、有着异域风情色彩的音乐。这里举世闻名的斯拉夫舞曲就是它的代表。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就是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斯拉夫舞曲，都是来自于多夏克。说起有着异域风情，其实是各位作曲家他们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这些民族的音乐，比如说像多夏克的斯拉夫舞曲， 在19世纪中期以后，对于民间传说的兴趣还有民族主义的那种潮流是高涨的，也使得很多音乐家都采用自己祖国的民歌呀，或者是民间的舞蹈来创作音乐，结果呢就形成了一种音乐上的一种风潮，就是民族主义。那从民族乐派在俄罗斯、匈牙利、波西米亚还有波兰、芬兰、挪威很多地方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风格，也是丰富了欧洲的音乐。所以在19世纪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好多觉得很有异域特色的这种音乐。在我们听到的斯拉夫舞曲当中呢，也是分为两套的。第一套呢8首，那除了第二首之外呢，全部采用都是典型的捷克舞曲。第二首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其中呢它的捷克舞曲也是包括像波尔卡呀，像弗里安特舞曲啊，像斯卡切纳舞曲等等等等这些曲风的创作。所以他在创作这些舞曲的时候，他也吸收了舞曲最基本的那种音乐的成分，就是节奏。 而没有直接采用民间的舞曲的曲调啊，还有民歌的曲调啊，舞曲的旋律啊，这些啊来作为他音乐的一个创作。最主要的就是采用了旋律，热情欢快，就是整个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情感的基调，所以呢挺适合永恒的美丽的。现在进入第三首，舞曲第一套取得成功以后，真的我觉得是不火也挺难的。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今天北京大风天，但是听到如火的音乐，我相信会带给你温暖的。所以斯拉夫曲第一套取得成功，出版商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就邀请德沃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遭到拒绝了。德沃夏克理由是，同样的事儿我不能重复做，没有灵感的驱动，不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他从此呢就转向了歌剧、交响曲还有室内乐的创作，一直到8年以后，他才又开始了第二套斯拉夫舞曲的创作，自己给自己打脸。但其实他还是和第一套一样，也是八首曲子呢，有3首仍然是采用的是捷克的民间舞曲，其他呢是有斯洛伐克的那种舞曲，比如说像波兰舞曲啊、南斯拉夫舞曲啊等等等等，还有乌克兰的一些杜姆卡舞曲的风格。时隔8年，他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听到有一些青春欢乐的情绪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带着这些情感的呢是那种深沉忧郁的抒情，不过现在我们还沉浸在他的第一套当中。 斯拉夫舞曲是使德沃夏克一举成为国际知名的作曲家的曲子，这也是因为民族主义音乐在当时形成的那种潮流，还有民族风格的音乐，就像一股很清新的春风吹入到了欧洲的乐坛，也激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乐派的浓厚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听到的是斯拉夫舞曲的第二套。我就说第二套斯拉夫舞曲其实在音乐风格上有了一些变化的，从第一套的那种青春欢乐到现在我们听到的好像更多的是深挚和忧郁的抒情。 Thank you.

就在热情的匈牙利舞曲当中回到了第二时段，我是王卓，欢迎回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最初呢，就是由21首钢琴4首连弹的小曲子来组成的，虽然每一首的乐曲的旋律还有风格都是不尽相同，但是在这里面都散发的是匈牙利民族音乐还有吉普赛民族音乐的特色。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有着异域特色的舞曲们。在上半时段听到的是德维夏克的斯拉夫舞曲，斯拉夫舞曲德维夏克他当时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下半时段我们就回归到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当中。 Thank you. 匈牙利舞曲来自于布拉姆斯，其实它原本呢是钢琴的四手联弹，不过呢后来被改编成了管弦乐，好像又特别出名，又被改编了像钢琴呀、小提琴啊很多乐器的独奏，所以呢布拉姆斯的全部匈牙利的舞曲都可以归为世界名曲。不过呢尤其是前十首最受青睐，那今天我们听到的也是前几首，节奏自由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装饰，速度也是变化很激烈的，带有一定的即兴性，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是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呢我们听到的却是充满了自由的舞曲的味道。在这里呢插播一个关于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布拉姆斯舞曲第一首后来呢被他自己改编成了管弦乐曲，又被改编成了钢琴呀、小提琴这些独奏曲，而且这个钢琴的独奏的改编版曾经是德国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也就是舒曼的妻子，重要的音乐会演奏曲目之一。哎呀，是由克拉拉舒曼来推广的。不过呢在他的众多的匈牙利舞曲当中，最著名的应该属于第五首了，这是他全部作品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乐曲，不但是到处被演奏，而且被改编成了不同的形式。他是从1852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一系列的作品的，当时他在维也纳对于维也纳的吉普赛音乐是很感兴趣的，所以他记下了很多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在1869年他就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借用了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加以编辑还有整理而成。那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升 F 小调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他所有的作品当中最流行的，粗犷而豪放的旋律具有很明显的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特征。那现在我们就听到了。 夏克从2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匈牙利的通俗音乐，他毕生都在搜集德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民间旋律，并且呢把他们记录在那些包罗万象的手册当中。当时人们普遍对于民间音乐是感兴趣的，包括匈牙利旋律在当时非常非常流行。那在1868年的时候，他最开始写的两集的钢琴四手联弹匈牙利舞曲在1869年出版，他们是属于舞曲风格的套曲。而布拉姆斯的这些作品呢，也不仅仅是为音乐厅，而是为家庭音乐会写的。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当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最高质量的。在1880年的时候，又有2本钢琴四手联弹匈牙利舞曲面世，不过呢，布拉姆斯只为第1到第10首写了独奏版本，并在1872年的时候出版。改编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乐曲有了调性的转换。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呢，也是来自于他的匈牙利舞曲当中，是不是觉得到此刻为止，我们听了现在是第6首了，每一首都异常的熟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像匈牙利啊，像吉普赛这些音乐的呢？在1848年的时候，也就是欧洲1848年革命当中，匈牙利反抗奥地利的起义失败，当时的一位匈牙利的小提琴家叫做爱德华霍夫曼，他呢逃到了汉堡，布拉姆斯就在这里结识了他，从而产生了写些作品的最初的灵感。那他也是把匈牙利的吉普赛歌曲还有舞曲介绍给了布拉姆斯的第一人。他们在1853年的时候合作举办了一系列的音乐会。那在移居维也纳以后呢，布拉姆斯经常到咖啡馆去听吉普赛乐班的表演。到了布达佩斯巡回演出的时候，他又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类音乐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就写出了著名的匈牙利舞曲。其实也是多年积攒、多年喜欢的原因吧。有恒的魅力，今天听到的